的草原，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飞。

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 Oh,

翩翩的尘风带来了黎明，美丽的小树林已经苏醒，曙光在树干上舒展，你为大地带来了生命，啦啦啦啦。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向哪里，总要自己把握。无论你是坚强还是软弱，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，顾虑太多，是不是不说，但生活不能一错再错。在 Thank you.